全国大学生信息科技成果展开幕式10月5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日焕、有关部门青年同盟干部和学生青年参加。展会推出了青年大学生在大理进行学生科研小组活动的过程中所取得的1300多项发明和信息技术产品。